想，十分之高超，创造力量同幻想，会学女一跳，小云同小吉好重要，美梦如炸弹，开心的轰炸，天空落日也偷笑，猪仔嚟啦，无愁无虑似天使，天天带着笑，浮浮沉沉天空里，自在像小鸟，富贵前程多得很，想讲也讲不了，人人朝着那方向，心中带着笑，浮浮沉沉天空里，热烈地呼叫，兴奋热情，嘻嘻哈，开心都不得了。 收睇呢个节目嘅小朋友，早安、午安、晚安，你哋认得我咧，话之神呢个中华校长啊！我知道你哋好心急想睇呢一个节目噶啦，系嘅 ，IQ 博士呢个片集的确系充满爱心同埋友情嘅。呢一班青少年嗰一份温暖嘅友情，就算系冬天嘅冰块啊，都会溶解嘅。今次呢一集咧，亦都冇乜例外啊！嗱，你哋最好预备一条手巾仔，慢慢咁样欣赏啦。好啦，一阵再见啦。啊，咩话？啊，啲顶帽好靓系嘛？啊，梗系啦，我新买噶喎。 今日啊，嗰个新同学嚟啊，佢好得意噶。 十月份嘅早晨系非常之清爽嘅，一阵阵凉风喺蔚蓝色广阔嘅天空之下慢慢吹过。 好啦，各位同学听住下，我今日要介绍一位新同学俾你哋识喎。 咪又真同学啊？ 啊，好紧张啊，我个心卜卜声跳啊！ 而家请你行入嚟啦。 哇，真系好紧张，我个心跳紧啊！ 嗱，各位，呢位就系史谷同学啦，好，过嚟呢边。 哇，你系中学生咩？ 成个大人咁嘅。 呢一位史谷同学咧，系由好出名嘅城市岛嗰度转嚟呢度读噶。 哇，犀利啊！ 哎呀，犀利喎！ 喺赖德同学侧边嗰个位系冇人坐嘅，你坐啦。 哇、啊！城市嘅人龄真系唔同噶、 啊。哎呀！喂喂喂呀！早晨早晨啦，早晨。 早晨。 啊！好嘢喎、 啊！哎呀，讲嘢啦，终于开声啦，好嘢！ 真系讲我哋啲话嘅。 哎呀！ 哎呀！我好似听过城市啲人全部都讲英文噶噃。 啊！掂到啦，掂到啦，掂到啦，掂到啦，掂到啦！ 哎呀，犀利啊！ 啊！咪呢度系地球嘅地方。 哎呀，佢又讲嘢 啊！签名啊！ 啊，写明送俾小红噶，写顶咗一啲。 哦，咁都有嘅。 哎呀！哇，佢识写字噶， 早知咁我带咗万的纸翻嚟啦。 嗱， 哎呀哎呀哎呀，同学签咗名啦，签咗名啦，哟呵，真系好啊！ 我叫做廖生啊，同你签名。 咪佢。 喂喂，听讲城市岛地底下边有火车行过，系咪真噶？ 喺地底下边，你讲嘅系地下铁啊？ 啊？喂喂喂，你哋听到嘛？ 你哋嗰度啲楼梯系咪自动会喐噶？ 嗰啲系叫做自动电梯嚟。 哇！自动电梯啊！ 哇！城市有冇怪兽啊？ 有咩可能有怪兽得嘅？ 冇。 静啲 糖啦。啊，呢堂我哋不如开始上数学呢一科先啦。大家听住喎，继续寻日再念乘数表下。听住啦，三五 一加三八五， 大家都读得好熟下，跟住下一个啦。三六咧， 一加三， 一十六啊！哎呀，死啦，搞错咗添啊！ 咁难整， 睇嚟系我搞错咗啦，我好似系入咗间小学上堂。 系啊，呢间系中学嚟噶。 咩话？原来史谷同学佢系咁样噶， 我都唔知点讲好啦。佢为咗考试攞到好成绩，所以佢搏命咁揸住本书嚟读啊。 佢时时都对住张书台，根本连一个朋友佢都冇噶。 我希望咧，佢能够变成一个活泼嘅细蚊仔，所以我哋先系搬嚟呢度住嘅啫。 你哋大可以放心啦。史公同学入咗呢间天神村中学读书咧，我保证佢好快就会变成好似天上边嘅太阳一样咁明朗嘅少年嚟啊！ 校长先生， 叮当叮当叮当， 哎，而家休息时间啦，我可以轻松下啦。 哦、真系好啦，校长能够以身作则啊，佢有呢一种精神咧，啲学生真系好活跃噶啦。 爸爸，我哋喺市高咧，真系好快成为明朗嘅小蚊仔。 系啊系啊，我哋总算冇拣错学校啊。 老兄啊，我想请问声你呢度附近有冇补习学校咁？ 补习啊，系咩嚟噶？食唔食得噶？ 啊，连补习系咩都唔知 道。志哥同学，我去玩啊！ 唉，我边有心情玩得噶？既然系咁啦，你靠住啲咧，我即刻滚翻去屋企嗰度温习。 我真噶，我咁样都有噶， 系啊，我又系噶。 你哋唔使理我咁多。 好啦，我哋去追佢啊！啊， 志哥同学，喂！ 哎呀， 乜城市人咁古怪噶，行得咁快嘅？ 好似系一阵风咁消失咗都有 啊！ 正一傻瓜嚟嘅，我匿埋喺呢度啊！真系估唔到爸爸妈妈会带我嚟呢一笪咁嘅地方居住嘅。我再留喺呢一度嘅话咧，咁我同城市岛嗰啲对手嘅距离就会越嚟越远啦。 咩叫城市 岛 喂，你是谁啊？ 我是新鲜出炉的草菇梨啊，我在这里很出名的。喂，乜你在城市岛那里来的咩吓？我都曾经听过城市岛的啦，那里样样东西都很新潮，周围都可以见到水晶装饰的，是不是啊吓？ 我不知道这些东西的喎。 咁老土 啊！ 老土， 睇嚟呢个时代主要嘅潮流系乡下，唔系城市啊！你跟我嚟啦，等我话俾你知真正嘅新潮系点嘅。你咧？ 喂，哎，我有好多嘢要做噶，唔得闲噶。喂，鬼啊！ 你个傻瓜嘈乜嘢啊？即系其实快啲将只太空船俾咗我哋两个啦。唔使炸低啊！我哋一早就知道晒啦，你系呼拉星球嘅星球人，你坐太空船嚟到地球嘅。 我系一个如假包换嘅地球人嚟啊！ 你认为点样啊？ 睇佢哋嘅样咧，应该系星球人嚟啊！ 啊，系咪啊？地球人啊！ 星球人， 地球人啊！ 星球人啊！ 啊！ 啊星球人， 我系地球人啊！ 有乜所谓？嘈乜啊？总之我发现星人属于我嘅，你呢？我哋行啦。 唔得啊！佢系我哋嘅俘虏嚟。 喂喂喂，你哋快啲停手啊！ 佢系我噶， 系我哋嘅。 警察先生，警察先生。 咩事？喂，究竟咩事啊？ 天警， 天神村警察随随随到嘅。 哎呀，好辛苦啊！你哋快啲嚟救我啦！ 好啦，嘿，等阵，唔好理佢哋啊。 啊吓， 做父母嘅，如果细蚊仔真嚟到我话，佢哋应该会放手噶嘛？ 讲得啱，你呢个明察秋毫 啊？边个话佢哋系我父母啊？ 史工同学，我揾到你啦，嗨，好嘛吓？ 哇，出现啦！ 哎呀！是啊，出现啦。 我今日着嘅系新衫嚟，费事俾你哋整污糟啊。我走啦。 哇，咪开车啦，快啲。哎呀，架车差唔上火啊。 好啦，等我小云帮你哋手啦。 嘿。嘿，搞掂啊，差着咗啦。 哇，乜咁快喂，快啲停车啦。 好像有点古怪咁噃，啊！哎呀，炸弹呀！ 真系好啦，乜天神村呢一度啊，连一个有啲学问嘅人都冇嘅咩吓？ 啊，点样先至算系一个有学问嘅人啊？佢系点样噶 吓？哦，你哋啱啱掉转头嘅人，咪就系咯。 吓，掉转头系咪咁啊？ 唔系啊，你冇听过咩吓？譬如话文学家啦、医生啦，又或者系科学家啦。 科学家，博士系咪科学家？ 吓、啊，你话博士啊，系咪真噶？ 嗯， 唉， 佢曾经发明好多样嘢噶。 系咩吓？嗯，佢厌倦呢一个通俗嘅世界，一个人静静匿匿喺大自然之中研究啊！哎呀，小姐啊，你介绍威博士俾我认识得唔得？ 嗯， 哎呀，喂喂，做咩啊？喂，冇咁啊！喂喂喂，做咩啊？啊，喂喂啊！喂，哎，哎。啊、你回来了，照这样讲法，博士的屋企不是等于个细路女的屋企你。 哦，你回来了。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哎呀哎呀哎呀哎 呀哎呀哎呀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哎呀，我又是搞错 了。 哎呀， 放低放低啊！过咗三分钟，我呢碗汤面咧就会淋晒噶咯。 乜佢完全一啲修养都冇嘅，请一个咁样嘅男工人，唉，我真系戥嗰位博士可怜。 哎，博士啊，呢、这个人咧想话识你喎、 啊。啊？咩话？佢就系博士啊？ 哦，系啊，我本人咧就系、是、最伟大嘅天才科学家，侧卷千平嚟啦。 哎呀呀呀，点会噶？哎，喂喂喂，呢啲系咩嚟啊？ 系博士发明噶。 呢个影相机系可以影出你将来嘅形状出嚟嘅。 啊！你睇下。 哦，俾我睇下先吓。哦，你将来可能会成为一位太空船嘅飞行员噃。 啊，系喎系喎，犀利啊！ 犀利啊！ 乱讲啦，呃细蚊仔就得嘅。嘿，呢一笪地方简直系浪费时间。 我哋好讲嘅，你走咗嚟呢度啊！城市人系醒目啲嘅，居然俾我哋早到啊！ 真系好啦，我哋大家开个 party 嚟欢迎史谷同学啊！ 喂，唔使啦，你哋唔使话我开 party 嘅。 我哋为史谷同学饮杯啦！ 饮杯！哎呀！读书啊，读书！我要读书，我一定要俾心机读书。 佩服啊，真系佩服啊！你人系唔 同 啲啊，你 只眼咧 特 别犀 利噶。 我而家乜嘢书都未读过啊，点可以咁样至得噶？升高中嘅考试好快就会到噶啦。仲做埋啲咁无聊嘅动作。 我 唔好挂住玩啦，你哋读书嘛啦。 哎呀，系咩嚟啊？ 哎，正一蠢材嚟嘅，根本系唔需要呢一样嘢噶嘛。 咁系咩嚟啊？ 哦，防护罩 ，pass。好嘢啦。我而家要专心读书啦。 哦，真系好嘢喎。 呢啲试题对于我呢一个天才嚟讲啊，都算难噶啦。要俾心机至得。点解会变成咁样呢？ 小吉就最喜欢食硬嘅嘢噶啦。 哎，唔该你唔好再骚扰我读书好唔好啊？ 嘿呀！ 哎，真系激死啊！所以我一早都话唔想搬嚟呢啲咁嘅乡下嘅地方住噶啦。哎，激死我！ 哎呀！ 啊！虽然我唔知点解，但系城市人系唔同啲噶。 上班，上班，上班。 哎呀，爸爸，你听唔听到啊？ 我听到，有一个好百厌、专门摇人玩嘅怪女仔，仲有一个生咗对翼、专门食硬嘢嘅 B B 仔啊嘛。 冇错啊，爸爸、阿妈，快啲离开呢一笪莫名其妙嘅地方啦。 哦，咁系一种好现象嚟嘅噃。 啊？ 子谷啊，从来都未试过同我哋讲笑啊！ 喂，我唔系讲笑噶。 哎呀，系啊，睇下子谷佢 爸爸，阿爸爸， 恭喜你啊，恭喜啊！你第一次讲笑啊，已经讲得好精彩啦！ 哇， 子谷， 哎呀，爸爸， 佢而家甚至有朋友添啊！ 系啊，喺过去嗰十年嚟，佢连一个朋友都冇嘅，而家只系一日啫，就有咁多咯。 你哋误会咗我啦！ 我 哋啦！唉，我唔俾你哋再骚扰我读书噶啦！咁样可以放心咯， 好吗？ 好。 喂， 系咪佢哋都识得电视传真呢样嘢嘅？ 哈，咁啦嘛，简直多余嘅小云嘅功劳啊！ 哇，佢啲气力的确几惊人喎！ 啊，佢竟然赞阿小云啊，好嘢啊，佢赞我啊！ 我就认为佢未必系赞你。 有面子咧，城市人系唔同啊！ 你都赞下我啦，好唔好？ 唔好过嚟啊，唔好过嚟啊，咁样会传染噶。哎，激死啊！哎，啲试题咁重要啊，唔好画花晒啊！快啲停手啊！哎， 全部答啱晒。 我哋冇嚟错地方啊！ 哎呀，哎呀，哎呀，好啊，好嘢啊，好嘢啊，哎呀！ 于是乎，史谷就同呢班人做咗好朋友，变成一个开朗嘅十蚊仔啦。 休息时间，休息时间。 过咗一段时间，佢爸爸由于工作上嘅需要，要离开天神村，再翻去城市度生活咯。 各位再见啦！ 再嚟玩啦！ 再见啦，史谷同学！ 再见！ 再见！ 再见啦！ 唔系晒伤嘅绳嚟嘅吓， 哎呀，哎呀， 再见啦，哎呀！ 喺呢一日，啲风亦都系吹得好强劲嘅。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点啊，各位观众，希望你哋同小云佢哋一样，喺学校同新嚟嗰啲同学做好朋友。好啦，今日呢一集到此为止啦，请留意下一集嘅播出啦。 到天神村居然都会落雨喎，奇怪啦！ 跳啦跳啦，快啲入城啦！跳啊跳啊！ 哎呀，跳啊跳啊，快啲入城啊 ，Bobby！ 哎，你哋真系嘈到死嘅！我在做紧啲好紧要嘅嘢噶，唉，真系。 博士啊，跳一跳啊！ 好啦。我研究紧一样嘢噶，你哋出去出边玩啊！ 我谂住点样出去玩啊 ，Bobby。我知啦，我知啦，咁你哋稍微细声啲啦，我研究紧呢样嘢好紧要噶嘛。 跳啦跳啦跳啊醒啊跳啊 哎吵到死啊哎小云啊静啲得唔得啊 跳啊跳啦 究竟要我讲几多次啊仲静啲系咪啊 真系闷啊 闷啊 系啦多一个兄弟姐妹就好啦博士你生啦、 啊。傻瓜我是男人点生喎、 啊、哎呀系喎。 点解呢吓 喂我今日有一个好可爱嘅新朋友啊。 李家姐， 坐得舒唔舒服啊？系外国车嚟噶，我专登由刚果买翻嚟嘅。 有几多匹马力啊？ 佢有两匹驼马力嘅。 哦，相当唔错噃。 嗯？小姐，陪我去玩好吗？ 老兄啊，我同保斯罗莲小姐已经定咗婚㗎啦。 驾车有几多匹马力啊？ 唔算得好犀利啫，只不过係680匹马力㗎。 嗯。冇错啊，有乜咁巴闭啫，好煲中㗎啫嘛。喂罗莲啊，哎呦罗莲。正一系傻瓜都唔知道我真正身份。你大概睇小我超人啦，等我对付你。 小红顶心机啊，嗱嗱嚟啦！ 正傻瓜嚟噶，仲有钱嗰阵我已经叫做球王噶啦嘛，又点打到我赢赢波喎？睇住嚟啦！啊我，好，我， 系啦， 俾家伙啦，佢一时还手嘅啫。 仲有点样还手？个波点会飞咗去嗰度噶？ 好啦。一次咧，绝对唔会甩手噶啦！咩？哦啊！ 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小心你执翻个波翻嚟俾我， 系得啊！ 球王千名所定嘅波剑都会被人打到嘅，唔系唔会嘅，做错嘅一定系撞彩嘅啫，因为对手十蚊仔嚟，所以我冇尽到全力啊，一定系咁啦。 点解啊？小鸡去咁耐嘅， 系咪搵唔到啊？ 啊，翻嚟啦！ 好啦，继续玩啦吓，睇住啊，呢次我唔会再让你哋噶啦。个波咁奇嘅，哎呀，个波边会变翻条番薯虫都有嘅。 是隻狗仔嚟噶， 哎呀， 得意啊，吓、啊，你喺边度执翻嚟？啊，嗰度，嗰度、 啊，乖啊，乖啊，吓、啊。 哦，乜原来系狗啊，吓、啊，狗啊，唔系嘅，唔系狗嚟嘅，唔得啊，唔系狗啊，唔可以带呢啲嘢嚟噶，快啲带佢扯啦，带佢扯啊，快啲 啊。 哦，点解啫啊？ 我 IQ 博士啲新人咧最唔中意狗噶啦，只要掂一掂佢咧，我就 会俾狗精啊，系咪啊？ 啊，点会、啊？ 小云啊，每个人都有啲唔想再睇嘅往事嘅。暗淡嘅情景又呈现眼前，呢件事系咁样嘅。 我记得是发生在冬天，当时我只是得5岁大。那天我是准备走去隔离村买灰墨鱼，在那个时代50英一只灰墨鱼的啫。我父母在家等着我回去的。 天就快黑，一个人喺铺满雪嘅山路行，如果话唔惊，真系呃人嘅啫。不过灰墨鱼嗰种香味提起我嘅勇气，令我继续行。就系嗰阵，我无意之间望过去西边，见到一只好得人中意嘅狗仔行过嚟，喺雪地上仍然单只咁孤独，忽然间遇到一只咁细小嘅动物，我心入边即刻就充满咗友情，准备将我最心爱嘅灰墨鱼都分啲俾佢食。嗱，我一心以为我哋嘅友谊就咁开始，点知嗰只狗就喺嗰一刹那间对我讲啲极之不近人情嘅说话。 傻瓜，傻瓜，傻瓜，傻瓜。 就喺嗰阵时，我无端端就患上咗呢一种最严重嘅畏狗症。我又是回忆翻凄惨嘅往事啊！狗系最讨厌嘅。 呢啲往日的确几惊人。 就是因为这些咁复杂的原因，所以我家不可以养狗的。 哎呀， 那你将那只狗抌咗佢啦。 养啊，系啊，养啊，养啊，养啊。 唔得啊，唔得啊，我话唔得就唔得。唉，煞气啊。 喂，天平先生啊，睇嚟你都系俾佢养好啲咯。 我哋呢个世界仲有多少留恋？好啦，诶，任得你哋中意。 好嘢，好嘢，好嘢，好嘢， 好嘢！哎呀，我有咗个新朋友啦。 好厌啊，讨厌啊，讨厌啊！ 我叫做猫头鹰，不过亦都可以叫做野妖啊！哎呀，有乜咁鬼嘈噶？夜晚应该静啲先啱噶嘛！ 哎，跳啦，跳啦，跳啦，跳啦！哎呀，救命！跳啊，跳啊，跳啊，跳啊，跳啊，跳啊！ 哎，真系嘈啊！喂，佢喺度预备紧晚餐噶嘛？我要好好地培养精神，克服畏狗症先至得嘅。好啦，煮好啦，食得啦。好啦，我食饭先吓。 博士，同佢改个咩名好啊？ 黑仔啦，肥猪仔啦，一系啊改外国名啊，叫做阿尊啦、阿积啦，或者系波比啦。 巴丹星球一世啊！ 随便你啦，你中意改乜都好啦，小一个名都系你同佢改嘅。 啊，咁啊，叫做天平啦。 唔好将只狗啊改做我名先得噶嘛。 系啊，啊。 虽然身为家长，不过有时都要尊重阿十蚊仔嘅意见先得嘅。 我谂到个好名啊。欣欣啊，欣欣啊， 哎呀。 我唔得喎，各位啊，你哋千祈唔好笑啊！ 你把嘢叫呢个名啊！啊 喂，小云啦，迟到噶啦。 系，嗱，我而家要翻学啦，乖乖地等我啊。系，博士有翻学啦。 好啦，小心啲啊吓。咦咦咦啊！好啦，等我执好啲嘢先。 哎呀，哎呀， 哎呀！ 有事做啲咁嘅嘢嘅，你梗系想骚扰我系咪啊？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哦，你想我陪你玩啊？ 哎呀，玩啊玩啊玩啊！ 我都想陪你玩嘅，不过我有好多嘢要等住做噶噃，小吉。哎呀哎呀 哎呀！ 你哋好好地玩下啦吓。嗯，欣欣啊，有啲好处嘅，小人翻咗学嗰阵，可以陪小吉玩下啊嘛。 哎呀，跳啊跳啊跳啊！哎呀，跳啊跳啊！哎呀，哎呀，走啊走啊走，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哎呀！ 哈、啊啊，好啦，小吉交咗俾只狗之后咧，我可以进行艰辛嘅研究啦。 哎呀！ 喂，你唔好骚扰我得唔得啊？我呢项研究啊，本来争啲就完成噶啦，所以我都话啦，我唔中意狗噶啦嘛。 哎呀，哎呀，哎呀，我翻嚟啦！啊？ 哎呀，哎呀，哎呀！好啊，小云，点解你咁早就翻嚟啊？有人同我嗌埋， 细老师同我一齐翻嚟噶。 吓、啊，咩话？山崔老师啊，点解你唔早啲出声啊？系山崔老师，啊，山崔老师啊，好嘛？请问点解咁多人一齐嚟啊？山崔老师 吓、啊。哦，小云同学佢讲起有只狗仔，所以大家都想嚟睇下咯。 狗仔啊，哦，原来咁样嘅。 就 系 呢只啊！ 呢只狗仔几得意喎！ 哎呀，佢个样啊真系似足你啊！你睇下，尤其是个嘴啊，似到十足十添啊！哎呀， 有咁嘅事？喂啊！笑乜嘢啊？佢边似我、啊？我个样啊生得咁英俊，有咩可能得噶？ 啊，好可爱啊！ 啊，冇错啊，佢啊真系几可爱噶，嗬！ 嗯，我越睇越中意。 哎呀，我面都红晒。 哎呀，哎呀，千明先生，你抱下佢啊！ 唔好，你抱住佢啦。 哎，老师啊，千明先生佢啦、哎， 听讲啊，佢最中意狗噶啦。 咩话？ 哦，梗系啦，嗰只狗啊真好得人中意啊！系啊，成日都 好可爱啊，好可爱，好可爱，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掂佢啊，哎呀，惨啦，哎呀， 哎呀，哎呀，哎呀，咩事啊，志平先生啊，志平先生啊， 哎呀， 爸，你唔使害死啊， 哎呀，我点知佢真系惊得咁紧要噶喎。 啊，天平梗唔知点咧，嗬？系啊，本来佢系全天神尊最强壮嘅人嚟噶。哎呀，我喺山村老师面前丢晒架，真系惨咯。哎呀，你唔好过嚟啊，快啲行开啊，你喺度唔方就好事噶啦，行开啲啦。 可怜啊，可怜啊，可 怜啊！原来你喺度担心紧我啊？唔会嘅，点会啊？唔会嘅。 可怜啊！ 啊，你真系担心我啊？你。你做乜嘢呀？估唔到你咁好心地嘅。 欣欣喺边度啊？ 哎呀，布比布比， 欣欣，原来你喺呢度啊！哎呀，欣欣佢啊，可惜讲几句说话啦。 哈哈，哦， 在天神村长大的灵姐不同啲嘅。 欣欣啊，我叫做咩名啊？ 叫小云。 呢、這个呢 叫小吉。 哎呀哎呀呀！听咁嗰个呢 哦。 系啦，谂下啦，点啊？我叫做咩名啊？ 哦， 哦， 星星啊！ 咩话？哎呀，居然我同星星系爱人啊！旧次都系讨厌嘅，呀！ 千平嘅心情系点？暂时我哋唔讲住。小云同埋小吉两个好明显都系好爱锡呢只狗仔嘅。 哎呀，太耐啦！虽然我平时约佢咧，佢都会迟到啊，但系未试过呢次咁要我等咁多日噶喎。 哎呀，我啲蒜梅罐差唔多都冇晒啦，嚟啦，快啲啦，嚟啦！ 哎呀，呢条路真系凹凸不平得紧要。 系啊，坐咗咁多日车，仲系行紧啲乡下路喎，真系惊喜。 嚟啊，攞条菜跑好唔好啊？ 哦， 哎呀，好啊，跑啊！ 啊！真系论尽啦，佢受咗伤添， 啊！激死啊！ 呢只狗啊，蠢得交关嘅，忽然之间冲出嚟啊！ 鬼叫佢自己冲出嚟咩？ 呢只衰狗啊！ 哎呀！哎呀！ 佢踢人啊！ 只狗嚟啫， 咩话？你居然仲咁样讲添埋咪啊？咁抵死入啊！哎呀！小云啊，快啲啦！ 而家冇事啦。真系好彩啊！ 哎呀，好啊，好啊， 五千八百 yen 啊！ 啊，小姐，你头先讲乜嘢啊？吓， 我话多谢你五千八百 yen 啊，先生。 啊， 好嘢，好嘢， 好嘢，好嘢，好嘢， 冇啲好感嘅。 天空里自动就少了，古怪事情多得很，想讲也讲不了。人人朝着那方向，心中带着笑，浮浮沉沉天空里热烈地呼叫，气氛热情，嘻嘻哈，开心都不得了。 有道好奇怪嘅光喺天神村天空出现喎，跟住有用好神秘嘅飞行物体喺呢条村降落啦。呢件事除咗睇紧电视嘅观众之外，冇人知噶。 我哋得知 嚟 到 啦，系啊，可以见翻我哋个仔啦。 人生一定会有悲欢离合嘅，所以天神村好快就听到一阵阵再见嘅声音啦。 好朋友要同我哋分手啦。 哈哈哈！哈哈老师，你睇下， 我博士又先答我啦。 先生，千平先生， 系有咩嘢事啊？山车老师， 其实我咧喺好耐之前已经定先生你， 好耐之前已经定我，系点点啊？山车老师， 我啊，我对千平先生一直都好中意 嘅，系咪真噶？山超老师，我喺好耐好耐以前有咁嘅感觉噶啦。 啊， 山超老师啊， 系 山超老师啊。 啊， 山超老师啊， 唔系我先，唔系我先。 山超老师啊， 嗯。 发梦嚟噶， 哎呀 ，啲咁嘢啦，你话佢哋做乜嘢咧呀？ 唔系啊，系咁啊， 反哥， 系啦， 哎呀，喂，你，哇，我 IQ 博士最中意食蕉噶啦，做乜嘢啊？你哋边个最做乜人？你哋咁样做法究竟咩意思呀？ 系我设计嘅陷阱嚟嘅。 吓，陷阱？ 嗯，我喺本书度睇到嘅，佢哋咁样捉星星噶。 咩话？呢度系星星啊？ 系啊， 宝贝，星星，星星。 点解你哋要做埋啲咁嘅嘢啊？吓？ 因为我惊住你骚扰我哋啦，吓。 你哋做紧嘅嘢，如果俾我见到嘅话，系唔方便啊？你哋几个唔会瞒住我做坏事啊嘛？会唔会啊？ 我到底应唔应该问佢呢？因为哥哥绝对唔可以俾个妹变成不良少女嘅。但系我呢个妹琴晚居然瞒住我，唔知做啲乜嘢事，唔得，我要问清楚佢先。 啊啊系啦，小云啊，话俾我知琴晚你哋做啲乜嘢啊？ 我已经食饱啦。哎，好嘢，好嘢，好嘢，好嘢，饱啦，饱啦。 乜说话？你哋唔需要客气啊！喂，小云啊！ 哎呀，我唔记得咗啊！ 哦，系通告啊！原来你学校举行游艺会，要请所有家长光临指导啊！几时举行游艺会啊？大头虾月四号啊，咪就系听日。 啊！我决定咗同埋小吉欣欣一齐表演节目。寻晚咧，我哋几个静静 练习。哦，系咩吓？原来系咁样嘅。琴晚喺度练习表演节目啊，虽然唔想俾我见到啊，系唔系啊？ 系啦，博士啊，你听日会唔会嚟噶？小吉同埋欣欣两个真系好认真练习噶。 哦，我当然会去睇啦。 好嘢！好啦，我执卷小云咧，而家要翻学啦。哎呀！ 我好似见到一个图书上面嘅人类，都话地球人冇咁大气力噶。 唔好理呢啲嘢住，去搵个仔先啦。 系啊。 嗰两个肯定就系星球人嚟噶啦。 系啊，我见到嗰只咧。的确是瑜伽包的太空船来的，大王。 好啦，即刻带我去啦。 是在这边啊。 宇宙大王啊，在上面啊。 抢嗰只太空船唔系咁容易嘅，我哋要冒险先打大镬啦，冒险去唔到噶嘛，系咪啊？知道啦，我哋快啲行啦。 各位同学，听日游艺会表演嘅节目，你哋准备好未啊？吓！ 喂喂喂，小云啊，你表演乜嘢啊？吓？ 系秘密嚟噶。梗系同小吉同欣欣一齐啦，系咪啊？ 系啊，我哋系好朋友啊！ 哎呀， 大王啊，仲争少少咋，千祈唔好放弃啊！哎呀， 系，哇！我哋卒之都爬到上嚟上边啦吓，嗰啲系咩嚟噶？喂喂，睇下嗰啲系咩嚟？喂，答我啦，系乜嘢嚟嘅？ 大王啊，你话嗰度系咪啊？嗰度啊，嗰度。 嗰条咪就路咯，系咪？ 啊，系啊，我听到啲地球人讲，好就叫做路啊。 既然有路啊，咁啊，点解我哋要爬个山坡上嚟呢？又？ 哎呀，宇宙大王啊，你唔知噶啦，地球人类咧有一句说话，人生路途咧后有坎坷嘅，所以我哋咧 吓，原来系咁样啊。好啦，嗰只太空船到底喺边一度嚟？ 喺嗰度啦。 啊！系啦，冇错啦，的而且确系太空船嚟噶。而家我哋可以翻去自己嘅星球啦，我又可以好快做翻宇宙大王嘅身份啦。 哎呀，唔得啊，弊家伙啊！到太空船嘅门开唔到啊，大王。 蠢材，无论如何要打开佢啊！快啲啦！ 而家呢位宇宙大王喺天神村呢度正在进行紧一项非常邪恶嘅阴谋，但系村入边嘅居民根本冇一个知道呢件事嘅。 我知道，我而家知道。 哦，对唔住啊。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好快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哎呀，哎呀， 哎呀，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哎呀，哎呀，哎呀， 宝贝，快点来呀！ 嗷嗷嗷嗷！ 哎呀，玩个，哎呀，哎呀，我发到谁呀？ 最好发到我呀！ 嗷嗷，哎呀，宝贝， 你抖，你抖，你抖，你抖，你抖啊，宝贝！ 哎呀，不要，不要，哎呀，不要，哎呀！ 原 来 我哋 个 仔咁健康 嘅，辛苦咁耐，仲肯揾翻佢啦，为死啊！ 等等先，有个怪人嚟紧啊！ 哎呀哎呀哎呀！ 食晏昼饭啦，快啲翻入屋企度啦！ 哎呀，食饭啦，食饭啦，食饭啦，好嘢好嘢好嘢！ 到底佢系咩嚟噶？嗰只咁嘅生物同本书度画嘅地球人差好远。 我都唔知佢系咩嚟噶，佢系一只生物嚟，对待我哋个乖仔似乎好仁慈咁。佢样啊虽然好恐怖啊，不过性格好明朗，我哋应该要多谢佢。 我担心唔知佢会唔会咬人。 宇宙大王啊，冇办法开到道门，点算好啊？ 啊，以我呢种惊人嘅科学力量都冇法子将佢打开，呢道门啊真系可恶啊！ 咁而家点啊？系咪放弃得噶？ 咪乱讲啊！另外仲有办法噶嘛？ 都仲有办法？ 将呢只太空船嘅星球人捉住，叫佢哋同我哋开，咁样就得噶啦，系咪？ 啊，讲得啱啊！我哋而家即刻去啦，好唔好啊？ 等阵先啦，嗱，你由呢一度落去啦。 啊？ 我准备由嗰条路行落去，你由山坡度落翻去啊？ 咁点啊？ 你咪话个人生嘅旅途会有坎坷嘅咩？喂，你敢违抗我命令，你唔怕我将你判死刑咩？吓，点啊？ 啊，好啦，我知道啦。喂喂，呢个山坡行落去系啦，我知道你想报复啫嘛。 你呀，应该知道太空海盗嗰啲加法啊，好严噶嘛！ 哎呀呀呀呀呀！哎呀，大王啊，快啲放开佢啦！大王啊， 对唔住啦，对唔住啦，我冇法子放开你噶，而家唯有一齐落去啦！哎呀， 好辛苦啊，大王啊，你知自己几辛苦啊？我只手臂就嚟断咗啦！ 哎呀，都冇法子啊！我而家只能放只手得噶，真系 啊！大王啊，你暂时调整落得咯，快啲放手啊，大王！ 哎呀呀呀，你就算咁炸都炸唔到啦！哎呀，你瞓唔实我啊！又好危啊！哎呀，弊啦弊啦弊啦！哎呀，揸实我啊！ 哎呀，走啦！ 哎呀呀，死都死都弊啦弊啦！ 哎呀，哎呀呀呀！ 哎呀呀，炸啦炸啦炸啦！瞓唔实我啊！大王 啊！哎呀！ 虽然冇人知道呢位宇宙大王嘅阴谋啊，但系咧而家轻描淡写咁咧就俾小云佢反对咗呢件事，的确系出乎意料之外喎、啊。吓、啊， 喺呢个时候，天神村入边， 照你咁讲啊，佢系你哋嘅仔嚟啊？ 冇错啊，佢系我哋个仔啊。 冇错啦，就是因为咁，我哋先至会嚟到地球噶。 哦， 唔值啊，唔好值啊， 点解佢自己会喺地球嘅咧吓？ 系咁嘅，有一日， 我哋嘅太空船准备由 A 星球去 C 星球，喺 B 星球附近有事发生。 爸爸，你又试提起往事啦。 诶，你坐啊！我哋去到 B 星球附近嘅时候， 你爸爸又有神秘嘅太空船追紧你啦。 可能唔系太空船都唔得啊！大家伙啦，好快啲走得啦添！ 不如咁啦，你用紧急嘅救生筒啦，望救晒我哋个仔啊！ 哦，原来咁样嘅， 估唔到我 搞错啦！ 啊！ 我哋当时真系谂住冇希望噶啦， 点知嗰只太空船呢？ 诶，先生啊，诶，对唔住，我想请问一声啊，安哥拉星球应该行边一个方向咁呢？啊？ 咩话？有啲咁嘅事？ 乖仔，乖仔啊！ 嗱，就系咁咯。 可惜我哋发掘得太迟啦。 就算我哋点样心急啊，都系冇用啊！ 哎呀，爸爸啊！ 咁喺时候呢，我哋两个嘥咗好多时间四周围咁搵我哋个仔啦。 就住喺地球呢度俾我哋见返佢啦。 係呀、啊、好嘢。 你哋两位即係希望佢。 冇错啦，带返去我哋嘅星球度。 係嘅，应该咁嘅，能够喺父母身边係最幸福嘅。不过点同小云讲好呢，佢哋两个而家已经係好似亲姐弟一样嘅。小云会好难过嘅，但如果想深一层啊，好啦，我知啦，你哋两位就将佢带翻去啦。不过啊，我希望你哋再等多一日添，好唔好啊？ 再等多一日， 系咁嘅，因为学校听日举行游艺会，佢哋系好中意嘅。 嗯， 同时佢哋嘥咗好多日嘅时间嚟练习，所以最好等游艺会完咗先再带佢走啦，好唔好啊？ 嗯，我明白啦。 哇，真系嘅，咁好极啦。 跟住落嚟，轮到小红同学同大家表演魔术啦！睇下好嘛？ 食酸梅干会变超人啊！见到我之后，居然会唔记得咗拍手掌嘅，但系就望到我实喎。好啦，等我表演下先。你住嚟啦！当然是好听啦、 啊。好呀 小云啊，你听唔住啊，我有件好紧要嘅事要对你同埋小吉佢哋讲㗎。 哎呀，乜嘢好紧要啊？ 傻瓜傻瓜傻瓜傻瓜傻瓜。 哎呀，佢哋就系佢嘅爸爸妈妈啦。 系啊，冇错啊，佢哋两个就系、 是。快走，快走！ 哎呀， 哎呀，啊！ 老实讲啊，小云，我都知道你哋分开嘅话，你会好寂寞噶啦。不过啊，既然系佢爸爸妈妈嚟接佢啦，应该俾佢翻去嘅。 啊！啊好啊，找回他爸爸妈妈我都好开心啊。 是啊，宝贝、 小云啊，他们有时都会来我们这里玩的了，而我呢也会做一只优良的太空船带你去他的星球那里玩的。 好啊， 宝贝。 佩德恩是星球人来的，小云、啊、你真是难得 的。啊，你赞我啊。 好啦、啊哎、我们斗快回到屋企了，好不好啊？ 好啊好啊好啊 好啊。 啊，看着了，我是快过你们的。 哎呀，快 过你们的。走啊走啊。 哎呀 哎呀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小云同小吉好重要，美梦如炸弹，开心的轰炸，天空落日也偷笑，猪仔嚟啦！无神无虑似天使，天天带着笑，浮浮沉沉天空里，自动像小鸟，古怪事情多得很，想讲也讲不了，人人朝着那方向，心中带着笑，浮浮沉沉天空里，热烈地呼叫。气氛热情，嘻嘻哈，开心得不得了。 神穿新嘢啊，又开始啦！今日啊，礼拜， 哎呀，嘈乜嘢喎？ 哎呀，做乜嘢喎？你把声啊， 你把声好恐怖就真啊！ 好嘢啊，好嘢啊！今日礼拜啦，礼拜啦，可以玩啦，好嘢啊，玩啦！ 嚟玩怪兽游戏咯！ 喂，我唔想玩呢一样嘢，因为次次咧都系由你做太空超人，我做怪兽嘅。 嗯，我已经决定咗啦，为咗掩饰身份啊，今日我个样要变成好英俊啊！ 先生啊，对唔住啊，今日礼拜要休息啊，如果你唔介意，我同你剪啦，飞啊飞啊飞啊，剪啊剪啊剪啊剪啊剪啊剪啊，剪啊！剪啊剪啊剪啊剪啊！ 我唔想电发啊！哇！ 好痛啊！好痛啊！ 咁好，小瞓得咁冧嘅？ 你周时都系瞓得咁冧嘅。 小云佢喺边度啊？ 嗯，我谂佢仲瞓紧觉。 咁烂噶，快啲去叫醒佢啦！ 哎呀哎呀， 喂喂，做乜嘢啊？小云，小云间房入边啊！ 哎呀，你哋居然喐走添啊！哎呀，啊！哎，泰龙，你就死啦！哎呀，哎呀，我死啦！哎呀，哎呀！ 啊！ 哎呀，我要同小西报仇啊！受死啦！ 布比， 哎呀，哎呀， 哎呀， 哎呀，哎呀， 哎呀，哎呀，好嘢，小云打得好啊！ 喂，你哋几个喺度做乜嘢啊？吓！你都系咁样噶， 我有时都想学啲细佬哥咁玩战争游戏噶。 哦，嗰啲系我嘅草莓嚟啊！快啲俾翻我啊！听唔听到啊？ 系噶， 好犀利啊！哦，啊啊啊啊！好好味啊！ 好好味啊！ 我真系唔明白你哋噶，玩呢啲咁嘅游戏啊，应该出去出边玩噶嘛？而家咁多人睇紧呢个节目噶，佢哋学你咁样点算好啊？吓， 我咁啊打扮威唔威啊？我就系独行鸭杀手。 爸爸好嘢噃！ 哇，演技一流啊！ 真系笑话，扮演呢咁嘅角色啊，我比较你适合得多啦。等一阵啊，我真系换个件衫翻嚟。 哎呀， 点啊，各位？ 我想呢，你们一定很佩服我呢。 好像在哪里见过 我。 冇错啦，先几日出现嗰个银行劫匪乔治啊，同你个样一模一样噶，系啦系啦，系佢啦。 乔治而家又喺边度咧？嗬？ 好啦，我今日要将所有钱偷走晒。 想放嘢啊？到底系点啊？ 太过分啦！居然将我同啲咁嘅人比较，系唔系啊？啊？ 千平啊，你几时去打劫银行啊？ 你系唔系啊？ 哎呀，哎呀，又似你啊！我唔怀疑，忽然间两个进攻添嘛，又似你话、啊。 哦，系边个嚟啊？ 呢个节目由而家开始多咗个新嘅主角。 啊，你 你仲唔快啲出现？你究竟系边个啊？ 啊，佢就系我嘅爸爸嚟啦！ 净系得你哋啊？呢个节目啊，点会好睇噶？当我呢一个配角咧，呢套戏啊，生色不少啦。 你第一次出场啫，居然咁大口气系嘛？ 咩啊？就做咩啊？ 哎呀，爸爸！ 喂，我副太阳眼镜玩咗好贵噶，岂有此理啊！都咁抵死系嘛？ 哎 呀，咁有啲咁嘅场面噶， 唉，净系得佢哋三个自己喺度享受喎。哎呀，哎呀，越睇越眼冤啊！唔好理佢哋啊，我哋走吧啦。 战争游戏已经玩完啦。 哎呀，我哋今日似乎唔够啲大人玩得咁起劲啊！我哋不如谂下仲有咩好玩啊？嗱，好唔好啊？ 好啊，谂啊，谂下，谂下，谂下。 啊，有咩好玩啊？ 哎呀，宝贝宝贝。 啊，系啦，我谂到啦，谂到啦。 哥哥系咪真系会冇事噶？ 唔会有事嘅。 哎，你仲话得唔错啊？ 好啦，我哋开始啦。 嗯。 哎，小云啊，而家得啦。 三二一，零千个。 哎呀！ 哇，好嘢啊！ 哇，好刺激啊！ 好惊啊！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哇，犀利啊，小云啊，够啦，够啦，够晒风啦！ 哎，放心啦，冇事嘅。 好， 系咩嚟呀？吓！ 你话之明，快啲投降吧啦！ 小话投降 系乜嘢啊？ 哎呀，系章鱼嚟噶啊！ 唔系啊，系敌人嚟袭击，我哋都未定噃。 好啦，等我将佢打低啊！ 唔系特登咁做嘅， 唉，真系惨啊！如果唔系俾人打低嘅话咧，就唔会咁样啦。 因为啲大人成日挂住自己享受，都唔理我哋噶，忘记咗陪下我哋只系噶嘛。 喂，做咩啊？ 诶，小红啊，你啲笔筒指我，通告啊！ 而家系朝早噶啦， 第二日嘅朝头早已经来临啦。 我又是唔知醒咯。 周伯， 哎呀，博士啊，博士，博士，好啦，哎呀，宝贝宝贝，哎呀 哎呀， 哎呀， 布飞。 成日做埋啲黑人憎嘅嘢都有嘅，我个身材咁苗条，肥咗嗰阵就点算好啊吓？ 博士啊，你都去学校啊？ 我去学校做乜嘢？ 嗱， 咩话？有通告啊？ 今日系学校嘅家长参观日，请你着得特别啲嚟参加啦，翻吹六指。 我等咗呢日咧好耐噶啦，卒之来临真系好啦。好啦，即刻去准备先。 系啊，宝贝。 真系好极啦，我买翻嚟就系为咗呢日噶咋。嗰种通告说明系要扮得特别啲嘅噃，好啦，特别啲系嘛，得啦，特别啲，我一定好突出噶啦，我系咪好抢眼啊？ 河马，河马， 我用本龙尾啊！ 小吉因为可以去学校，好开心啊！ 千祈唔好食嗰间好咬啊，知道吗？唔好话会跌落去噶， 睇下有飞碟啊！ 好嘢跌紧落嚟咁，会唔会系星球人啊？ 爆得咁样噶， 大帅！ 啊，再见啦！ 哎呀，果然是那个四眼妹呀、 啊。唉，他还我怕过那些星球人。 揽着啲啊，揽着啲啊，可能一生只有一次机会的咋。原来佢都嚟咗啊！系啦，唔知佢嘅打扮点样咧吓，唔使问，真系吓惊人嘅。 嗰个唔系千平，咁抵死啊嘛，想破坏我个形象啊！呢人真系养肉酸啊，睇见都眼痛啊！ 点都唔可以笑嘅，有佢保持呢个样入去，到时佢就会乜嘢价都丢清晒噶啦。 点睇都系我心事老公嘅。 早晨啊，千平先生。 哦，早晨啊！ 啊，好抢眼啊！哎呀，哎呀， 哎呀，你千祈唔好掂我啊！啊，千明先生，你呢种打扮的确系唔错噶噃啊！ 唔系，讲起上嚟，你嘅打扮仲精彩啦！ 赶紧混账！ 哦，打扮成咁个样，佢梗系变态嘅。 咩话？其实系佢自己变态就真啦。 嗯，照咁睇，白手唔赢都几难啦。 啊，你哋两位着得咁嘅衫啊，真系够晒先进啦。 你啊，好似法国人打扮，真系够晒英俊噶啦。 唉，讲起上嚟咁样嘅打扮啊，真系后生咗好多。 三个人都是啊，我哋可以话是有代表性嘅人物嚟啊！ 哎呀，呢啲人真系黐线噶！ 喂，点解净系得我哋几个嚟嘅？ 其他嘅家长唔关心佢哋嘅子女嘅， 我呢个哥哥连爸爸嗰份都做埋嘅。 哎，老师啊，你好嘛？ 嘿，你好嘛？ 哎呀，山中老师、啊， 老师是老师。 你哋做乜嘢啊？你哋已经有儿有女噶啦嘛？点可以立啲同我嘅未婚妻讲说话噶？几有此理啊！ 哎呀，边个系你嘅未婚妻啊？我好后生噶咋？你哥学你咁老啊？ 咪你好后生咩？ 哎呀，我当然系后生啦，我39岁啊，点及得你咁恐怖啊？啊 我几恐怖啊？我话你哋身体变态又真啊！ 点样变态啊？你睇我个样啊，几可爱就真啊！ 简直系作呕啊！ 系又似嚟话呀！ 你系变态！ 你变态又真啊！ 你讲咩啊？你正一系老糊涂嚟 噶！变态又真啊！ 你变态！你变态！ 公认啊！你变态！ 你变态！ 你变态！ 你变态！你变态啊！你变态啊！ 你个 老糊涂啊！ 你变态啊！你变态啊！ 咁你麻烦啊！ 你有冇用过镜啊？仲话你自己攞住尊容啊？几肉酸啊？ 你自己个样好难做啊！好难做啊！ 你又似你啊？睇下你个样啊！你个衰样啊！好啦，我哋大家唔好拗啦，不如揾啲人嚟评判下，睇下边个个样最可爱。 好啊！ 系我哋好可爱啊！睇清楚我哋三个人，边个个样睇落系比较得人中意啲嘅咧吓？边个啊？边个啊？边个可爱啲啊？ 你哋三个都系傻瓜，傻瓜，刚才啊，笨蛋嚟噶。 正啊，傻瓜。 啊，开始上堂啦喎。 好啦。我哋喺课室一决雌雄啦， 求之不得啦。 哪个位？你哋有边一位先得答呢一个问题嘅咧吓？ 我识啊，老师，我识啊，老师， 好啊， 老师啊， 我 识啊， 我 识 啊，老师， 我识啊，老师啊， 我识啊， 我识啊，我识啊，我识啊，我识啊，我识啊。 咁 IQ 清得上十不知高超，创造力量同幻想会学你一跳，小云同小吉好重要，美梦如炸弹，开心的轰炸，天空落日也偷笑，猪仔嚟啦，无愁无虑似天使，天天带着笑，浮浮沉沉天空里自在像小鸟，古怪事情多得很想讲也讲不了，人人朝着那方向。 沉沉天空里热烈地呼叫，兴奋热情嘻嘻哈开心得不得了。 今日我做一件好事，帮咗小红好大忙啊！ 叮当叮当，而家系天神村中学嘅学生食晏昼嘅时间咯、 啊。啊，好肚饿啊！ 好啦，各位同学啊，我哋大家一齐大声啲讲啦，开始啦！ 爸爸妈妈，我哋而家食饭啦。 好，个个食得好好下。 系啊，我哋中学生嚟噶啦，你仲要食奶啊？哎呀，真系太过幼稚啊！啊？喂，小红啊，你系咪肚痛啊？ 唔系肚痛，唔好食啊！ 我唔想食噶。啊，有乜理由啊？细路仔居然唔想食嘢？ 哎呀，你哋唔好理我咁多得唔得噶？哎呀， 喂，你做乜嘢啊？ 我想一个人清静下。 啊，想清静啊，洗手间够晒清静啊！哎呀，系你到底咪病咗啊？ 哎呀，老师啊，小红佢话就嚟死啦喎！ 点解你立乱话我死都有噶？ 哎呀！嗯，睇下你有冇发烧喎、啊、个肚痛唔痛呀、啊、吓、 啊、我冇事呀、啊。 啊，我知啦，你一定系有咩心事呢。 唔系呀，我冇。 嗱，系咪想同边个做朋友仔呢？ 冇咁嘅事呀、 啊。哎呀，小红啊面都红晒呀、啊、到底佢系边个嚟㗎？ 小西同学。嗱你讲俾老师听呀、啊。 有边个令到你成日挂住佢呀？吓、啊，我谂唔系小云啩吓？ 吓、啊，我对小云嘅印象都唔错嘅。 大家咁细粒记登对 啊，登对啊，登对啊，登对啊！ 哎呀，根本就唔系小云同学啊！ 哎呀！ 系啊，不过我唔系话唔喜欢小云啊。 咁系边个啊？你睇下，快啲讲出嚟啦！我哋要知啊，迟早都会知噶啦。 小红同学啊，有事应该同老师商量噶。 咁我讲， 虽然系年纪细啲，不过有时都好重感情噶。 哎呀， 爸爸爸爸。 嗱，我都有个咁嘅经验噶啦，系啦，呢件事一直留喺我弱小嘅心灵嗰度，到而家我仲记得啊。感情呢样嘢呢有时係好空泛嘅，或者我呢种咁嘅諗法係太过天真嘅幻想嚟都未定啦。我当时只不过一个初中学生嚟啫。 做乜嘢啊？ 老师，老师， 吓、 啊！老师啊，请你放心啦，我会着重体育精神，堂堂正正咁同埋其他人竞争嘅。这种感情是相当微妙的，不是那么容易形容得到的噃。 哦，喂喂，博士啊， 做乜嘢啊？ 是点样微妙法啦？ 你知嘛？我相信小红而家嘅情形咧，同我以前做学生时代系一样嘅。喺佢心目中咧，系好仰慕山吹老师噶。啊，咁点得噶？要快啲想办法啦！ 哎呀，宝贝。 唉，小红年纪咁细啊，都系等我劝下佢啦。 小红啊！ 做乜嘢啊？ 你唔使讲啦，我知道晒你啲事噶啦。 啊！ 其实山吹老师有咩好得噶？佢啲手脚啊好多啦噶，而且佢喺三更半夜咧又有梦游症噶噃，甚至走去厨房嗰度咧偷花生油食嘅。我相信啊，你唔知佢咁多嘢噶，系唔系啊？ 佢点样关我咩事啊？ 咩话？呢个系非常严重嘅问题嚟噶噃，你唔知道咩？ 我而家个心入边。只是想住一个人嘅啫。 嗰个人啊，乜啊？唔系山村老师啊？ 我就要太婆冇兴 趣。啊，老太婆啊，冇错啦，呢个咁嘅老太婆咧，同你完全唔登对噶，老太婆啊。 好，志明先生嚟揾我，究竟做乜呢？ 各位晚安啊！个傻瓜博士好似谂起啲乜嘢傻事咁样咯。 整好啦，整好啦，整好啦，整好啦，整乜嘢啊？ 你问得啊，真系好噶啦，小云啊，呢一样嘢咧叫做情感喷胶啊，将呢样嘢细细力咁啊喷落小红嗰件衫嗰度。如果啊，小红我企喺佢喜欢嗰个人嘅面前咧，咁呢样嘢呢就发挥作用㗎啦，即刻会知道佢心目中嘅对象系边个嚟㗎啦。哎呀犀利啦，我都唔相信我自己咁本事㗎。 喂 喂喂喂喂你做咩呀小云？哎呀 哎呀呢个。 哎呀臭死鬼呀臭死鬼 呀。啊係啦博士好犀利呀。 点解攞我嚟做试验啊？臭死鬼啊！惨 啦！ 喂，太郎，小红， 早晨。 啊，早晨啊，小云。 啊，哎呀，做乜嘢啊？ 喂，系唔系噶？啊！小红会咁样啊？ 系啊，睇下系啦。 喂，对象系咪人类啊？佢会唔会俾啲毒蚊咬到，所以啊患咗天神村嘅脑膜炎啊？ 系啊！ 哎呀，到啦！ 吓？佢心目中嘅人就系住喺嗰度啊！ 正于人世鬼大啊！ 乜啲鬼好大只噶？ 啊，唔系，讲起嚟咧，以佢咁嘅年纪咧，似乎早得滞咯。 呢个时代唔同噶啦。 啊，系咩？咁啊，对方啊，识唔识得你噶？ 识啊。 好啦，等我同你出马啦。 哎呀，哥哥唔好啊！ 你哥哥对呢方面咧非常之擅长嘅。 啊，哥哥啊！哎呀呀！ 真嚟多事。 嗯。 哎呀死啦今天。 紧张。 佢出马会成功先至奇啊。 小红啊，我同佢讲过啦，佢话即刻就出嚟喎。 啊真嘅。 嗱，我暂时避开下先啊，你要俾啲心机啊。好啦，等我避开下先啦。 请问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小红努力啊努力啊小红努力啊努力啊小红努力啊 哥哥啊。 啊不是啊。 真是激死人啊。其实我都不是很黑人憎啫，乜你这样都有的。 哎呀我以为你们好登对添。 哎呀。 你应该讲明啊，嗰个系一个点样嘅人先得噶嘛？哎呀， 太乱啦！ 点解你做亲嘢都咁论尽嘅？ 小红啊，你再信任你哥哥一次咧，好唔好啊？你不如啊，将佢名讲俾我听啊。 小猪女啊！ 猪女？ 猪女啊！ 猪女啊！ 哎呀，哥哥啊！ 我知道啦，叫猪女嘛。猪女系嘛？ 冇鬼用噶，几时见到都系咁冲动啊！ 我又嚟打搅啦。 系。啊？ 啊？ 啊？ 请问呢度系咪有个叫猪女噶？ 我就系猪女咯。吓、 啊？小学生啊？ 吓、啊？系啊，我系六年班嘅。 六年班啊？对唔住啊，对唔住啊。 啊？ 呢、這个弊啦弊啦弊弊家伙啦，哎呀点算好呢？小红啊，望住嗰边啦。呢件可能是痛苦的事嚟噶，小红，你听住啊！ 啊，点啊？点啊？哥哥，咩话？ 你都是死咗条心好啦。唔得啊，相差太远啦。你本来大佢两岁，而且你系男仔，但佢已经矮过佢咁多啊！小红， 哥哥嗰啲仲健身啊，睇你生奶啊，仲生得咁粗啊！ 哎呀，激死啊！居然乘机闹我添吓，又似 系啊！乜、你有香港叫生奶啊？ 唉、唔系啊！ 萧仁赐男同学 到， 黎德同学 到， 空蛋小红同学，空蛋小红同学。 哎呀，小红走咗去边度咧吓？ 侧见小云同学，你咪同小红同学一齐嘅咩？ 啊，行行下就唔见咗佢啦。哎呀！啊，佢喺嗰边做紧体操啊！ 啊！ 人哋激死我啊！我喺班入边啊，都算得高大嘅啦嘛。佢又唔正因为我顶帽。 小红同学，而家唔系上体育堂嘅时间啊！ 如果我唔高到对脚掂到地下，我系唔会落嚟噶。啊，高咗啦！我已经高咗啦，吓、啊，好嘢，好嘢、 啊！小红真系好啦， 我小云啊，哎呀， 啊，小红啊，哎呀。小红，我哋玩啦，一齐玩啦！ 我根本就冇咁嘅心情啊，小云同学啊，我内心嘅感受系点你唔会明噶咯？ 哎呀，失恋啊！ 又不至于话失恋咁严重嘅，我只系希望能够生高一啲，咁我就会满足噶。 生高一啲咁就易啦， 小云啊！ 我研究啲好重要嘅嘢嘛，猛咁揿钟都有嘢啊！山青老师啊，欢迎你啊，欢迎你大驾光临啊，请入嚟啦，请入嚟啊！ 我嚟揾你系有件事想求千平先生你 噶、啊。求我啊，即管吩咐啦，只要我做得嚟嘅啊，唔系，就算我做唔嚟，我都会做嘅。 我希望千平先生你发明几样嘢啊！ 咁好极啦，发明呢方面我最有把握噶啦， 我嘅才能系好惊人噶，甚至连我自己都唔相信我自己噶。 第一样系医好啲拉嘅药啊。 嗱。 第二样系医好喺半夜梦游病偷食花生油嘅药。 老师啊，唔系老师要用呢啲药啊嘛。 嗯。 我以前都唔知道山车老师原来系啊变态嚟嘅。 变态师啊！ 一定系小红讲噶啦。 你问我错啊？你发明呢啲嘢唔得啊！ 老师阿陈，你冷静啲啦，我只系开玩笑噶咋。 我唔知道，原来先明知山会用人身攻击嚟同你开玩笑嘅，我走啦。 哎呀哎呀哎呀！ 死我啊！其实身手坏嘅，跟住更有感情啦。 哎呀！ 个样咁特别嘅吓，啊冇错啦！如果将你卖俾啲大户人家咧，我相信一定会赚到好多钱噶。 系猪女啊，你喺边度啊？ 猪女唔喺度啊！ 而家小云你都要揸多份啦。 咪走啊！咪走啊！咪走啊！你咪走啊！仲捉你唔到你咪走啊！啊！啊！系啊！ 小 姐好危险啊！啊，小红飞佢！ 哎呀！ 啊，真系好啦，而家冇事 嘅 啦。 多谢你救翻我。 哎，小云啊，快啲同我还翻原来个样啦！吓？ 啊！ 啊 啊啊！又喂 点解 会咁 样 噶？ 我都唔知点解会咁样噶。啊！到底系吹咩风咧？听讲话有只坏蛋甲虫想捉猪女小红救翻佢， 我有啲咁嘅事，我哋去玩啦。我哋都学佢哋咁样好唔好啊？ 啊，我同你啊， 你个样好英俊啊！ 啊，系咪真噶？ 我哋去啦。啊，太郎同你真系登地啊！ 我啊系几英俊嘅。 系啊。咁都有嘅。小红啊，系得嘅。 正因为只有傻瓜最爱的数字一定是不会少的。 哎，医生啊！ 咁做乜嘢啊？ 乖乖，你将啲嘢交咗嚟。 哦，做咩啊？交乜嘢啊？ 唔使打底啦，仲使问咩架公仔纸啦？快啲交咗嚟。 哎呀，唔好攞走我嗰啲嘢啊！ 好啰嗦啊！快啲抢啦！ 哎呀，唔好咁啊！ 唔好嘈啊！ 仲嘈系咪 啊？哎呀，我请你哋唔好咁样啦！ 快啲攞出嚟呀！ 哎呀，警察先生啊！ 鬼高手啊！ 今日呢一集就系讲一班好有正义感嘅警务人员，佢哋点样好勇敢咁样罪恶挑战啦！耶！ 哎呀！我哋今日嗱，个个都好威风啊！ 咩你咁奸赖噶？拜波板都系我发现先嘅，俾翻我啊！ 边个执咗先就系边个嘅？ 哎呀，真系呀，真系呀！哎呀， 我哎呀，我睇下执到佢咋？ 哎呀！ 早晨咁多位，大家似乎都齐啦，系唔系啊？我哋而家即刻讲正题咯，噃吓。首先咧，睇幅地图先吓。嗱，各位都知道噶啦。最近我哋呢条天神村经常都发生暴力嘅事件嘅，所以咧，由今日起，我希望严厉都去消灭罪恶，尤其是呢三个地点可以话系最多罪案发生嘅。而家我决定派你哋呢班人分头负责去巡逻，就使执行任务。如果受伤甚至死亡都好啦，我哋警务处方面一概啊唔负责任嘅。好啦，全部出更啦！好啦，直接打发佢哋走啦。 呢个角色真系唔错啊！准备，准备，准备！ 好啦，我哋开路。哎呀，小姐小姐啊，唔该你唔好话咁快慢啲啊，我跟唔上啊，哎呀，哎呀，啊好威啊， 啊，究竟发生咩事啊？ 咩事都冇啊，好嘢啊，真系中意哥哥，你最好。你条村嘅云神之咁抵死，想俾麻烦我哋啊？ 啊！打开啊！ 哎呀！哎呀！岂有此理！点解你唔紧急杀掣？哎呀！ 我啲架单车嚟噶，点可以紧急杀掣噶？ 喂！你哋做乜嘢啊？ 警察先生啊，快啲救下我哋！ 啊！ 我哋见到有怪兽出现啊！ 啊！怪兽啊！ 就喺嗰笪草地嗰度啊，好大声咁嗌啊！ 哎呀，小西小地啊，怪兽出现，咁点算好啊？哎呀，你就谂住翻翻转头咧，呢件事都系交俾小云去处理咯，等佢搞掂罢啦。 唔系啊，小红啊，你等阵啊！你忘记咗我哋嘅任务啦咩？系为咗维护本村嘅和平噶嘛？从此起身，你嘅性命啊都在所不惜噶吓！哎，小姐小姐啊，等埋我啊！ 不过系天神村嘅警察咯， 的确系够勇气 啊！我系一只恐龙嚟噶吓，我都系一只怪兽啊！ 但系我就系人类嘅正义朋友你啊，嚟啦 吓！今日我哋一决之勇啊！ 我嚟啊！ 一、二、三，一、二、三啊！ 怪兽啊！ 一、二、三啊！ 一、 二、三，一、二、三， 喂，你 三个啊！ 小姐人究竟有咩事啊？ 你哋喺呢度啊，所有附近嘅居民，你哋知唔知道噶吓？ 但系呀，法律系冇规定唔可以喺草地上面猜拳噶嘛，系咪呀？吓，好啦，就再嚟过啦。 咁沙尘啊！ 哎呀！ 哎呀！ 啊！做警察真系历史唔同喎， 的确系好犀利喎。 正一嚟蠢材啊！ 喂，我哋系警察啦，而家你呢个好朋友，无论大中细事件，我哋都会同你哋解决。需要我哋嘅人，请你哋轻轻松松咁叫声我哋啦。 我哋而家正在巡逻紧，好乐意为大家服务。 咩？ 呢件事你哋点样解决噶？喂，做咩唔出声、啊？冇讲嘢咯、啊？究竟想点啊？到底你系想点样？ 啊，好劲啦、啊！总算有案件发生啦！ 冇咩冇咩。啊，警察先生啊！ 小姐啊，做咩事啊？ 仲使咩问我、啊？头先啊，有只怪兽对我好唔规矩啊！ 怪兽啊， 怪兽啊， 喺边度啊？ 你咪喺呢度咯。 哎呀， 唔系佢啊， 生啊，我只不过系一只普通乌龟嚟啫嘛。 普通乌龟又点样啊？ 喂，你做过啲乜嘢？ 冇啊，我咩都冇做过，我反而俾呢位小姐激憎，害我跌一跤添啊！ 你仲咁样讲系嘛？我弱小嘅心灵受咗好大嘅打击啊！你叫我以后点算啊？ 好可怕啊！佢系一个天真无邪嘅少女，佢所受嘅创伤一定好严重啦、 啊。警探先生啊，你快啲采取行动啊！如果唔系咧，我行唔到呢啖气噶。 呢件案件真系又复杂又古怪、啊，我到底应该点做呢？ 哎，我问声你啊，你个监护人而家喺边度啊？ 你即系喺嗰边啊？ 啊？喂，你咁样做法究竟系咩意思啊？ 啊！ 你仲炸底？居然喺龙中心整啲咁嘅陷阱害人系咪啊？ 系啦，冇错啦，搞出件咁嘅事啊，应该由佢负责至啱嘅，一定要起诉佢啊！ 责啊！ 咩话？ 咩？喺情形咧系有计划嘅罪犯嚟啊！好啦，你快啲跟我翻去警局。点啊？如果唔忿气啊，出声啦！ 哎呀，有几神气噶喎！ 啊哦， 大家暂时忍耐下啦，好快就会继续噶咯。 各位，千祈唔好吓亲啊！我今日咧唔知点解要害人哋打劫银行，由于冇经验咧，所以信心就唔系好大噃。我一向咧都系维护正义啊，咁做法真系好痛苦啊！不过咧，收睇紧呢个节目嘅观众啊，你哋唔需要失望啊，因为虽然系做奸嘅角色啫，亦都系一种修炼嚟嘅。嗱，现实生活咧，我绝对唔会做埋啲咁样嘅嘢。 啊，唔该你啊！ 啊，多谢你噃。 向埋墙举高双手， 阿爸你做乜事啊？ 喂，系咪银行劫匪嚟啊？银行劫匪啊！哎呀！ 都系贼嚟嘅咩？ 佢个样真系难睇到嘅啫，佢脚亦都好短喎。系啦，银行劫匪到底系咩人嚟啊？ 佢哋结果算无知啦。快啲攞晒啲钱出嚟啊！快啲！ 啊，钱啊！哎，佢话想要钱我、啊， 卒之都得手啦！ 哎，激死啊！佢表演原来要收钱 嘅，系咯，做出嚟咁我就唔睇咯。 而家点算好啊？ 冇办法啦，唯有俾佢啦。 攞钱啊！嗱， 你头先咪话要钱噶，要咁几多？ 我 会唔会有问题啊？又 咁样打扮，绝对唔会有问题嘅。好啦，喐手啊！ 奇怪啦，你听唔听到嗰种声啊？ 哎呀呀！ 啊，心理作用啊！ 啊哈哈！ 唔够 啊！ 点解啊？ 傻瓜， 傻瓜， 傻瓜！ 啊？ 系，我系小云。 系我局长啊！有事发生啊！而家赶嚟现场啦，请打劫群号啊！ 好嘢啊！有人打劫银行啊！阿拉，你跟住我做。阿拉。阿拉玛的当，当当苏烈的歌单。那个我记住，吉耶夫我记住，阿拉西我记住，吉吉诺我记住。 我就是朱氏嘛， 是不是打劫银行啊？ 哎呀，冇错，打劫银行 啊！好嘢，好嘢，好嘢！ 哎，快快啲行出嚟投黄马啦，无谓再抵抗啦！啊，真系笑话，我手上有个人质噶， 喂，我系只猪仔嚟噶咋？ 我头先啊讲错咗啊，应该话系啦，我手上有个猪质啊。嗱，你再行埋一步啦吓，我开枪啊！ 哎呀，系好威啊！ 佢签个名啊， 唔好笑死人啦！ 哎呀呀， 有本事嘅即管开枪啦！ 男子汉本色啊， 好威啊！ 啊！佢用嘅系真枪嚟噶，哎呀死啦！哎呀，用嘅系真枪嚟噶，呢位人拎冇咩路嘅。 啊，都系做非法咯，比较适合啦。 系咁，点做啊？ 激死啊！真系有知你啊！ 喂，同我预备一架车，快啲！ 吓，居然想逃走噃，系咪？ 而家点做啊？ 系啦，我哋大家匿埋个车下边，咁咪得。 啊，好嘢噃，小西有时都几聪明噶噃啊！ 听住啊，车上边唔准有人喺度噶，连司机都唔要。 吓、啊，原来佢仲聪明添啊！ 哎呀，好嘢，聪明啊！ 不过呢种咁嘅要求咧，简直系唔合理噶噃。 啊，激死啊！唔合理，激死你！唔合理，激死你！ 冇办法啦，小云啊，推架车埋去俾佢把啦。 啊！ 喂，你哋到底想点啊？咁交不好危险噶嘛？四啊！啊！ 冤枉啊！ 既然系咁咧，就叫个直升机嚟。呢次再整蛊做怪咧，呢只猪实会冇命啦！ 啊，要直升机啊！ 系咁点做啊？ 啊，嗱，我知道啦，俾架直升机你放翻个猪字啦。 哎呀，俾直升机我先啦。 哎呀！ 哦，居然够胆捻翻我嘛！ 扣住佢行出嚟嗰阵就一枪打死佢， 有事你话？ 又系打中嗰度啊！ 死啦呢啲。 咁我哋而家点做啊？ 唔好乱嚟啊！朱志条命要紧噶，兵不号，兵不号，即刻嚟啦！ 好啊！ 你点会喺案发现场呢度噶？ 我嚟睇热闹啊嘛。 嗱，我都系啊。好啦，而家你即刻去佢嗰度啦吓。等阵啊，你放心啦，我就会救翻你嘅。 有咩保证啊？ 呢个系益智节目嚟，正义一定战胜邪恶嘅。 原来咁样啊！好啦，咁我去啦。哎，我嚟噶啦。 好啊，好啊。正义啊，一定赢嘅。 啊！你只系代表正义啊！ 啊，咁都有嘅。 局长啊，俾佢走甩咗喎。 我咧真系想佢签个名。 好啦，我叫佢帮你签啦。 喂，签名啊，签俾先生啊。 好啦，我哋大家跟住小云去啦，行啦。 正品图啊，要发一个直升机先得嘅。 小云佢搞乜鬼啊？ 唔该啊，再见啦，小心啲啊！ 啊系喎，我系追紧佢噶噃，哎呀！ 哦，激死人啦！佢咁鬼乱嚟噶。乜嘢身体像黐地做假？ 系啊！ 赚晒啦！ 唔该你签个名啦。 小云啊，你做得好好啊！ 好啊！ 哎呀，真系吓死我啦！ 哎呀，快啲行啦！ 好啦，为咗表示赞扬佢，大家唔好话佢个头啦！ 原来咁样做真系好噶！哎呀！ 冇眼睇咯， 好嘢！ 开开心心过翻一日啦， 哎呀，周围都好似冇人喎，好啦，哎呀，左望望右望望睇清楚先，哎呀，哎，跟住举高双手将佢挂喺蜘蛛上边。其实个个人都有错噶啦，不过咧，好彩我今次嘅错失冇俾人睇到啫。 啊，见到啦，见到啊！ 你哋几时喺度噶？ 哎呀！ 呀， 真系麻烦噶，你哋两个应该对我有同情心至啱噶嘛，我只不过系个细路女嚟啫。 咁大嘅话嘅， 啊，哎呀咩话？呢样嘢叫做床单啊！ 哎呀，点解会咁啊？ 仲使问嘅，系达廖恩嚟噶。哎呀，第一讲咗出嚟添， 系廖恩啊，好好睇啊！ 哎呀，好睇，好睇，好睇啊！居然仲话好睇啊！ 系点样画噶？ 点样画嘅？喂，你哋两个系咪以为我好幼稚啊？哎呀，想作弄我系咪咧？ 你计啊，系我画啊，等先至画到啊！ 教我啊，布丁。哦，冇问题嘅。如果你一定要我教你，我当然可以教你啦。 好啊，我真系好想学识噶。 你系中学生咧，或者会理解嘅。嗱。夜晚临瞓嗰阵咧，饮多啲水喎，唔中意饮水就可以饮多啲果汁或者牛奶。 好呀，好啊，我食啦，我食啦，谢谢你啊，我有个老师啦，我识画画啦，好嘢啊！ 哎呀，好啊，我真系怀疑佢哋系咪真系咁尊敬我。 今日过得好快，眨下眼又天黑咯。 小云啊，你哋临瞓前点解饮咁多嘢啊？啊，系啦，佢哋两个都唔系人类嚟嘅，唔使担心会整湿张床单噶噃。好啦，有佢啦，算数啦。 Hello， 系咁多位啊！今日好攰啊，我要瞓多阵。 一时唔小心，估唔到变成习惯。如果长此落去，定系仲有人锡我嘅？ 有人啦！ 唔好咁大声嗌啊！你有冇顾虑到我喺社会上嘅体面啊？咁你有冇照中我嘅说话去做啊？ 有啊，我有啊。 有啊，瞓着嗰阵有冇发到梦，梦到啲水啊？ 哎呀， 例如咧，发梦梦到自己冲凉，或者系跌咗落水池入边，又或者俾雨淋湿啊咁。如果你发到啲咁嘅梦咧，当你扎醒嗰阵就会啊！ 咩话？梦境入面一定要同水有关啊？咁都有嘅？ 你教我啊，太郎。 讲起上嚟咧，我喺十年前啊已经唔开始发呢啲咁嘅梦噶啦。 啊，小红啊，你仲发紧呢啲梦？我点会发得咁幼稚？得打个猪发嘅都怪兽噶。嘿，咁你一样幼稚。 你点解发啲咁嘅梦噃？ 我想赖尿啊嘛。 啊？想赖尿？ 小瓜小瓜小瓜小瓜小瓜小瓜小瓜小瓜 啊，你的发梦线路应该好正常的，只不过应该会发梦的。 我想发梦见到水。 如果要规定发咩梦呢，咁就唔容易㗎喇噃。 但係草菇可以梦到㗎。 既然草菇可以做得到，冇理由小云做唔到。 博士好伟大，係天才嚟嘅。 照你咁讲法，我唔想帮你都唔得啦，小云。 我好紧张啊，真系开心啊！ 哎呀，哎呀，哎呀！ 当时咁耐都仲未得噶， 咪嘈啦，仲争少少就可以成功噶啦嘛。得啦，咁样应该得噶啦。 好嘢，好嘢，好嘢！ 就叫佢做发梦枕头啦。有咗佢话心目中想发咩梦呢，就可以发得到㗎啦。 お日様がとっぷりもう見て夜ですね。ペンギン村中夜ですよ。お家は大きなゆりかごで遊びの夢の中。ねむねむねむあられちゃん。ねむねむねむだっちゃんも。ねむねむねむねむ。おやすみよ。ねむねむねむおやすみ。 你话只系得一半噶咋？ 系啊。 嗯，我唔明白你嘅意思嘅喎。 啊，咁样啊？嘿、哎啊啊啊 啊。喂，你做咩咁样做啊？ 我梦到你个样系咁样啊。 不过个样真系咁样嘅咩吓？ 系啊。 有冇遮烂咗要换布噶？有就出声啦。 冇理由噶喎、一点钟噶啦，好啦，今晚暂时由得佢先啦。 喂，佢喺嗰边啊！啊， 哎呀，俾心机，俾心机啊！我咩？哎呀，努力，努力，努力啊！ 小云啊，你知唔知而家几多点钟啊？ 枕 头 整好咗未呀？ 哎呀， 你唔好理咁多啦，你瞓觉先啦，行啦，快啲行啊！ 哎呀，好耶！ 哎呀，宝贝！哎呀，我叫你哋瞓觉，话啲人听到啊！真系烦噶！ 哎呀！ 冇佢哋收啊！睇得唔安乐嘅，唉，真系悲啦，讲起上嚟，我好耐都未发过梦噶啦噃，今晚黑咧，希望我发梦见到山吹老师咁啊好啦，梦啊。 要如果做好呢个发梦枕头咧，咁佢喺梦境之中就可以见到山吹老师啦嘛，系咪？下句好啦，哎呀，山吹老师。 请啊，唔好热俾我架车喎。哎呀真系不妙啦。真系对唔住啦，俾你见到咁难为情嘅场面添。耶！ 死啊！ 危险啊！哦， 大龙小浩，你哋两兄弟夹埋嚟欺凌我 IQ 博士系咪？ 知明先生，咁夜嚟有咩事啊？ 我唔系，我哋两个啊。 哎呀，好似有啲反常咁啊！ 哎呀！ 哎呀，原来千明先生啊，我哋呢度唔系通宵营业噶，想飞白丁招嚟啦，好嘛？ 点解你哋一啲家教都冇噶？哎呀！ 我今日咧第一次出场就咁冇运啦！ 妈咪，妈咪， 我想发梦都唔得，一个二个都嚟骚扰我嘅，系真嚟嘅。哎呀！ 正一逃亡之灾嚟嘅 咩话？ 局长啊，先生，先生啊，先生啊，先生啊，我想去洗手间得唔得啊？ 哎，错。 十不知高超，创造力量同幻想会学你一跳，小云同小吉好重要，美梦如炸弹，开心的轰炸，天空朗日也偷笑，猪仔嚟啦！ 就无泪似天使，天天带着笑，浮浮沉沉天空里自在像小鸟，古怪事情多得很，想讲一讲不了，人人朝着那方向，心中带着笑，浮浮沉沉天空里热烈地呼叫，兴奋热情嘻嘻哈开心得不得了。 清静的下午，饮翻一杯香浓的咖啡。我 IQ 博士一直以嚟都系受咗好大嘅工作压力嘅，好似我而家咁安详嘅。 小美啊，小美啊， 啊小文居然同只猫玩添吓，睇下先。 嘿，哎呀，哎呀喂！ 哎呀，小云嗰只嗰个系咩嚟噶？ 系小美，系青蛙。 啊，系只青蛙嚟啊！小美呢个名系几好听下噶喎啊！ 多多指教啊！哎呀！小云再见啦！再见啦！再见啦！第日再玩过吓，再见啦，宝贝。 呢个朋友几特别下噶噃。 我今日咧放学嗰阵系半老识噶，由而家开始咧，我多咗个朋友啦。 似乎系啦。 拍电影啊，原来又好得意噶。 我所扮演的角色就是为了保护地球，尽我的能力牺牲自己，亦在所不惜，和恶势力斗争到底。 啊，好睇 啊， 啊，好睇啊！ 笑话啦，只不过电视剧嚟啫嘛，其实我比较会英俊得多啦。嗯，哎呀！ 好啦，呢、這个节目时间已经到啦，下个礼拜同一时间我哋再见啦吓。 啊，真系威风噶！哎呀，我好心急，希望快啲到下个礼拜啊！ 小云啊，你听住啊，成日睇埋啲咁嘅节目咧，你迟早都会变成好似超人一样咁鬼蠢噶啦。 阿千，不过咧，山村老师系最中呢个角色噶噃。 小云啊，系咪真噶？ 系啊，山村老师话嗰个主角好有型。 有咩可能啊？估唔到山村老师佢居然会系嗰种人嘅影迷嚟喎？点解咧？点会咧？ 哎呀！ 是啦，点解我到而家先至諗到嘅呢？是啦，我有个好主意啊，真係㗎。 哎呀，千明先生啊，你有咩主意 啊， 小姐你问得真係好㗎啦。唔得，呢啲咁嘅嘢唔可以同你哋啲十蚊仔讲嘅。虽然之后而家起呢，我要进行一样好重要嘅研究啊。再见。 哎呀呀。 好值得思疑 啊！系啊，思疑啊！ 山村老师之所以咁中意佢咧，理由好简单啫，因为佢心目中系崇拜明星，所以咧，如果我能够变成明星嘅话咧，咁就好。哎呀，好有型啊！我相信山吹老师见到咧。 哎呀，千明先生好靓啊，签个名啊！ 我要即刻开始拍一部电影先至得。想拍电影咧，首先要发明一架性能好高嘅摄影机先至得噶噃。 整好啦，我真係个天才呀，咁快就做好啦，好嘢呀。呢样嘢表面上虽然真係个普通摄影机啫，但係实际上呢佢係识行路识讲嘢嘅机械人嚟嘅。好啦，我而家呢一实验俾大家睇下先啦吓。 个忙边个打电话嚟呢？ 喂，煎饼啊，听电话啊。 我知啦，讲嘢咁冇礼貌㗎。 是女仔打嚟啦。 係咩？係呀，点解唔早啲讲啊？ 对唔住，要你等添，我就係千平啦。 打 字。哦，原来小云啊，咩事啊？ 我唔知啊，係小西叫我打电话俾你啊。 咩话？小西叫你打嘅？ 小西咁样做法究竟係咩意思呢？ 哎呀，摄影机啦吓，点解啊唔见咗嘅？点解啊？冇理由噶喎，唔见咗嘅。 千明先生，你做乜嘢啊？ 小西啊，你听住啊，摄影机啊，俾翻我啊！ 你想点样啊？ 未得到导演嘅许可，系唔可以咁乱用我噶嘛？系咪啊，导演？ 哈，我都唔知点解呢个摄影机口口声声叫我做导演喎，哈！ 啊，小西啊，你梗系用甜言蜜语收买咗佢啦，系咪咧？ 吓，你话我收买佢？冇啲咁嘅事啊，我只不过按下个掣啫，佢就开始称呼我做导演啦。 咪家伙啦，我设计呢架摄影机嗰阵呢，边个揿掣嗰个人就系导演嚟㗎啦噃。喂，听住啊，你系由我一手创造㗎噃，我以为系你嘅生父一样啊，所以应该由我做导演先至啱啊。 无论你点解释都好呢，我唔会听嘅。啊好厉害啊。 你话咩厉害啊？ 我话你个样好犀利啊。 你咁样戴个发夹到我面都红晒啊。其实我有足够做明星嘅本钱嘅。 唔係喎，我唔係话你个样上镜喎，我话你个样少有咗喎。 咁低死系咪啊？ 好得人驚啊， 唔尊重我系咪啊？ 哎呀，算啦，而家就咁算啦，呢套戏呢我做导演，你做主角好唔好啊？ 真嘅，我做主角啊，咁就差唔多啊。 哎呀，我唔想开工啊。 千明先生啊，你就是扮猫头鹰小姐呢个角色啦。 啊，我做猫头鹰小姐啊！哎呀，唔得啊！喂，你哋而家系咪喺度捉弄我啊？我要做啲有型嘅角色，我先至肯做噶。 啊，系咩？不过山猪老师最中意猫头鹰小姐呢套戏噶噃。 啊， 佢成日都喺我哋面前讲猫头鹰小姐呢个古仔好噶。 啊，小云系咪真噶？ 系啊，佢话猫头鹰小姐好得人中意喎。 啊，真系嘅，咁样即系话咧，我做咗猫头鹰小姐之后咧， 啊，千平先生扮演个角色真系好噶啦， 好啦，我做猫头鹰小姐啦。 哇， 唔系呢套嘢会识得讲嘢添噶？ 但系我唔想做啊！野狼呢个角色系坏人嚟噶噃。 咁又系啊！嗱，主角猫头鹰小姐边个做啊？ 就系由一个你哋意想不到好靓嘅小姐嚟做啦！ 我哋意想不到好靓嘅小姐做啊！ 啊，好可能咧系猪女啊！ 好啦，咁我做啦。 我都愿意做，好啦。 一系咁咧， 好嘢！ 解決咗啦，解決咗啦， 解決咗啦！ 就是猫头鹰的父母和个婆婆，还有那个猎人还没找到人做。 是啦，小西啊，我和小鸡两个都想做啊，得不得啊？我都想做啊。 啊，当然会给你们两个做啦。 啊，好嘢啊， 好嘢好嘢。 啊，加埋你们两个都还没够 啊。啊，是啦，是但边个都好啦，我们现在即刻去找人做啦，快点去啦。 好嘢啊， 准备我们行啦。 咩话？ 哎呀，你哋拍猫头鹰小姐啊？ 系啊，我准备用呢个摄影机嚟拍，而我本人咧就负责做导演。 系，好吧，我系全能嘅摄影机啊！ 啊，真系精彩啦！好啦，拍完之后咧，我会喺学校举行一个盛大摄片典礼嘅啊！ 啊，好啊，我赞成啊！ 啊，好啦，摄片嘅场地都解决咗，呢部戏咧一定可以卖座嘅。 系，导演。我哋嚟拍一套可以攞到金像奖嘅电影啦！ 准备好未啊？ 系，随时可以开始啦。 咁好啦，唔使试啦，即刻正式开拍啦，睇下点啦。喺好耐以前，某一条村入面咧，住咗一个非常之得人中意嘅小妹妹。嗰一个女仔咧，如果戴住一条猫头巾嘅话咧，会好好睇噶，所以啲人咧就叫做猫头巾小姐啦。 跳啊跳啊跳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跳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啊啦啦啦啦啦啦啦！我就系各位人见人爱嘅猫头鹰小姐啦，相关嘅新闻即系偶像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啊啦啊，见到啦！ 我系山上边嘅野花。 嗨！哎呀，系妈咪啊！ 博士啊！博士，博士！ 唔系 啊！哎呀，做乜嘢啊？ 唔系，妈咪啊，你应该叫我做猫头鹰先啱，我唔制。 系啊，听住啊，你同我将呢个包嘢攞去俾婆婆啦。 啊，系啦，包嘢入边啊，包住啲乜嘢嚟噶？系咪酒啊？因为上次出炉面包啊，吓、啊？是咩嚟呀妈咪 打开睇下啦。 哎呀打开佢呀。 啊是咩嚟啫。 哎呀 你地点呀。哎呀。哎呀 快 点你们以为婆婆收到这种礼物会开心咩傻瓜嚟个。 哎呀。 我讲咗唔应该讲嘅说话添。上帝呀。将你惩罚我出嚟踢我啦！ 神箭飞腿！ 哎呀，系真噶！ 哎呀，博飞！ 飞啊飞啊飞啊飞啊！ 喂你啊，咁你想点啊？ 哎呀，被家伙啦！我又讲咗唔应该讲嘅嘢添啊！ 喂，小细啊，头先嗰场戏好似同剧本完全唔同噶噃。 啊，呢种意想不到嘅剧情啊，山村老师一定会好欣赏噶，你唔信咩？ 啊、信点会唔信呢、啊、我哋继续啦。 你快啲去啦、 啊、路上要小心啊。 哎爸爸妈咪啊你哋做乜嘢啊哈哈。 我哋今次是扮演森林入面嘅动物啦。 哦原来是咁样嘅我事前一啲都唔知嘅。 哎呀哇哇哇哇哇。 咩话河马同鳄鱼系森林入面嘅动物啦。一个咁深嘅养猫头鹰小姐系唔识嘅。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你两个又系咩人啊？ 呢一次我哋系扮猎人啊！呢度附近咧有好多野狼啊，你哋要小心至好啊！ 好多谢你啊，猎人先生。 我哋两个系坏人嚟噶。 我要将嗰个猫头巾小姐食咗落肚。 努力，努力。 喂喂喂，故事嘅发展系点样噶？ 你等一阵吓。哎呀，我哋两个咧要行捷径快过佢，去食咗个婆婆，然后就假扮嗰个婆婆咧喺间屋入边等猫头巾小姐嚟。 哦，嗰、那个老婆婆咧嘅角色梗系由一位好靓嘅小姐做都唔定啦。 哦，好可能会系猪女嘅饰演都唔定噶。 系咩？好啦，我哋行。 咁得啦，就等下我。 嗰间屋系老婆婆住噶， 冇错啦。 啊，即系讲庙噶。 好啦，嚟啦，行啦。 我惊啊！ 佢就系老婆婆嚟啦，有冇搞错啊？ 老婆婆，我就系啦。 咁样啊？不如你食咗佢啦。 唔制啊，我唔制啊，哥哥你唔食啊？ 我食啊，唔使担心嘅，我有个好办法。不如你咁样咪得咯？ 哥哥，咁做得唔得噶？ 得嘅，系虫啊虫啊！嗱，你听住啊，你要扮成一条虫，将个老婆婆有咁远引到咁远之 外，会唔会成功噶？ 实成功嘅。嗱，俾心机啊！ 努力， 努力， 努力啊！努力啊！努力。 小红，小红，哎呀！哎呀！ 哥哥你救我啊！ 你忍耐一阵啦吓，得咗。搬入里边先。好在我连麻醉针都带埋嚟咋。小红啊，喂你点啊？ 你一开之后应该用嗰样嘢噶啦嘛。 咁又系喎。对唔住啊，小红啊，你唔好咁怒气啦。猫头巾小姐实系一个好可爱嘅女仔嚟噶。做咩啊？ 哥哥啊。好像猫头巾小姐啊。 是咩？是不是好可爱的？ 来到咁远我怎睇得清楚啊。 哎，算啦。真係开心啦。好啦，我哋准备啦。 好可能係猪女嘅。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一定是因为我太过可爱都被定了，所以连花都吓坏了呢。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婆婆啊。婆婆，有咩事啊？是不是不舒服啊？ 是啊，我忽然间有啲唔舒服啊。 哎呀今日论尽咯。是啦，婆婆啊，点解你只耳仔咁大隻嘅？ 因为想听清楚你讲嘢啊嘛。 哦，原来咁啊，真係好啦。 不过把声我并唔系窝外嘅。 对眼啦，点解咁大㗎？ 因为想睇清楚你个样系点㗎嘛。 好极咯。仲有啊，你个口亦都好大咁嘅。 因为我想 想乜嘢啊？ 因为我想 吓、啊， 想一啖食咗你落肚啊！ 哎呀，野狼啊！哎呀，我惊啊，救命啊！妈咪啊，野狼想食我啊！我惊啊，我惊啊，妈咪、啊！哎呀，妈咪！啊妈咪啊啊啊 咁我应该恭喜你个导演。 啊！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 我可以成为明星啦！ 哎呀，哥哥，我到而家都仲惊啊！ 我都系啊，仲话系个可爱个女仔喎。 真系好成功啊！嗬， 占平先生， 吓、啊，山村老师啊！ 你真的很有风格和很有性格的，麻烦你跟我签个名字得不得啊？ 签什么名字啊？签好了，希望你笑纳啦。 好多谢你啊，还有添啊。 是什么事啊？ 你跟我握下手啊。 握手啊。 喂，博士，你做乜嘢啊？ 好嘢啊！ 哎呀，我而家又试多咗个第七电影明星嘅签名啦，有法兰健先生啦、杜拉及拉小姐啦，仲有系艾利安小姐同埋猫头根小姐啊！ 哇哈，真系好啊！ 乜我冇